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所以呢出现咗两班人，咁我哋即係最先出嗰班就梗係中㗎啦，后嚟呢个先出现嘅 Greer 係好神秘㗎，即係后嚟先至慢慢先见到佢个样啊，咁样咁就后嚟慢慢先交代佢个背景啊，咁咁啊，于是但系呢个 Greer 咧就一意咧，佢就觉得 Samaritan 咧先至系我哋人类嘅救星，呢个 machine 咧就喺度左手左脚，所以 Samaritan 咧就一定要打低呢个 machine，但系而呢个 machine 咧就有一班人帮紧佢嘅，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歼灭咗呢班人，先至可以歼灭个 machine。 哦， 咁你话套戏系咪好好睇咧？ 我咧其实都睇过一半集噶，之后咧，但我就因为睇半集，我以为嗰啲警匪片，觉得哇好无聊啊，所以就冇睇，所以就错失咗咁有意思。 唔紧要，你睇翻都唔紧要噶，但系当然啦，嗱，即系我真系冇办法啦，唔好意思啊，各位啊，即系我就剧透晒噶啦，你唔剧透就冇嘢好讲啊，系嘛？咁所以咧，嗱呢个咧就系牵涉到个人工智能嗰个问题咯，吓，咁就系话究竟即系一个人工智能，佢最后系咪第一会醒啦，吓，同埋佢醒咗之后，究竟佢系？会为善定系为恶啦，吓，即系你当然佢讲系有个意向性啦，咁佢自己系一定有一嗰个叫是非观念，其实是非观念系最根本嘅，就系话乜嘢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啊嘛，系嘛，咁样咧就但系当然咧，嗱，翻翻去头先嗰个所谓强 AI 弱 AI 嘅命题咧，其实有啲电影咧都好有趣嘅，佢都已经系徘徊喺呢两者之间，即系好早期嘅。其实有一套佢最先拍嘅时期咧，可能系冇谂嘅，1968年上映嘅，就系2001太空漫游啊，入面咧就有个太空船就去木星嗰度探险啊，小说系讲去土星嘅，不过即系电影咧，土星嗰个环咧好难做啊，当年啲特技冇今日咁劲，咁啊卒之改做去木星，咁但系咧点知喺半路中途咧，嗰、那个船上面嘅嗰个超级电脑咧叫做 Hell 啊，啊即系个发音咧就同地狱差唔多噶，不过佢其实就 HAL 其實是一個簡寫嚟嘅 ，heuristic algorithmic machine 咁樣嘅 HAL， 咁竟然咧喺半路中途咧逐個殺曬啲船員，就死剩一個，咁啊卒之去到木星，咁啊嗰啲唔講啦，咁但係咧其實事隔好多年咧，就其實嗰個原著就係我嘅偶像啦，克拉克啦 ，Arthur C. Clarke 啦，咁就佢係1967-68年寫噶啦，咁但後嚟咧就去到1982年咧，佢寫咗續集，卒之84年就拍埋電影，就叫2010 Odyssey 2 啦。咁佢入面先至去叫做透露，咁講真透露，我諗佢係自己作嘅，就係、是、即係解釋翻點解第一集入面個電腦會發咗癲。原來佢唔係發癲，原來咧個電腦咧，你可以話佢就係一個錯誤判斷啊。佢會覺得佢到咁上下咧，佢唔知點解做咗個推論咧，就係、是、原來佢因為佢最先嗰、那個創造呢個電腦嗰個工程師咧。就係俾咗一個最高嘅指示佢，就是、一個任務佢，佢就係要去到木星，就要探險、搜集數據咁。但係原來佢到了半路中途咧，即係我唔記得，我哋都講唔清楚啦。就係話佢覺得原來呢啲人咧係會妨礙佢個任務，係啦。佢話原來啲人嘅存在咧係會係減低呢個任務成功嘅機會。咁佢覺得佢要為咗去滿足、去符合佢嗰個最高嘅守則、那個要求啊，佢個任務嘅指令咧。佢不得不咧就逐個殺曬啲人，但佢唔覺得咩一回事。嗱、咁你咪死啊！因為你 program 嘅電腦冇講過話佢唔殺得人噶嘛，係咪啊？佢冇是非觀念噶嘛，但係你話即係同強 AI 都冇分別㗎，係、嘛？其實佢可以話都係弱 AI， 嚇佢、可能係冇意識嘅，但係佢就根據佢個邏輯分析，佢話我要殺曬啲人先至能夠完成任務，咁你死啦。咁、其實另外一套咧就差唔多同一時間嘅，即係嗰度84年咧，其實就。都係個名氣就冇太空漫遊咁大啦，就係1983年嘅一套電影呢，叫做 War Games， 戰爭遊戲。咁我都好推薦大家睇嘅，雖然個節奏慢得咁多，但係其實而家睇返佢都唔過時呀。佢就係講有一個後生仔十零歲嘅 teenager 啦，同埋佢女朋友啦，梗係咁樣就無意中呢就佢玩電腦83年冇忘記喎。佢竟然俾佢 hack 入咗國防部嗰、那個電腦系統，而原來國防部就做咗一個超級電腦，就是模擬呢個同蘇聯打仗嘅， 第三次世界大戰，唔好忘記喎，1983年呢仲有蘇聯㗎喎，蘇聯係1992年先倒台㗎嘛，83年就冷戰高峰期喎，咁所以呢佢話嗰副電腦喺國防部呢喺地底㗎添，咁就不斷嚟去做啲 simulations， 就係同蘇聯打仗點樣可以贏，點樣又會輸咁樣啊，啲洲際導彈射嚟射去咁樣啊，點知俾呢個僆仔唔覺意，佢梗係玩緊電腦遊戲嘅其實，點解佢 hack 咗入去，咁佢又揾到呢個 simulation，佢就以為呢個 simulation 都係一個遊戲嚟嘅，嘩咁正啊，原來呢度有個啊有個 game 好玩好多喎，咁喺度玩，咁就亂咁輸入啲數據，大鑊啦，原來佢輸入呢咁上下就即係佢當即係嗰個奸嗰邊呢，即係蘇聯嗰邊呢越嚟越強大啦，就甚至發動攻擊啦，咁於是呢美國呢邊呢唔得啦，一定要咩，咁但係呢即係港股唔好博股啊，但係佢因為整整下呢佢做到呢就呢個僆仔輸入嘅嘢呢令到嗰個電腦呢就已經當咗呢個唔再係 simulation， 當咗呢個係真嘢。咁、原來當時亦都呢佢哋已經試驗呢就係話原來人手發射呢個洲際導彈呢樣嘢呢係唔可靠嘅，因為人會有軟弱嘅時刻。因為佢一開場就有呢一幕㗎，好精彩㗎，由開場嗰五分鐘好值得睇㗎 ,1983 年嘅 War Games， 開場就係佢哋做一個演習，但係佢事先冇話俾嗰啲發射井啊，即係嗰啲 silo 啊 ，missile silo 入面，即係喺個地底嗰啲咧，啊又有幾條鎖匙插入去啊，又打開本書啊，又有個無線電嚟啊，加加埋埋嗰個密碼咁輸入曬，然後搞一大輪，先最後撳嗰個掣，咁就會發射啲洲際導彈啊！哇，蘇聯一個城市啦，可能就化為灰燼啦咁樣。咁啊做曬佢突然間咧，即係佢冇話俾佢聽演習，就想試下啲人嘅反應，點知到頭來嗰個人。就係、是、軟弱，佢覺得嘩佢唔能夠一個禁制，原來可能殺死一百幾十萬人或者幾百萬人喎、就冇發射到。咁、所以國防部就話唔得啦，我哋唔能夠依靠人嘅，人唔可靠㗎，不如我哋就係靠電腦啦咁。咁於是呢個電腦原來係隨時可以真係控制嘅，咁呢個港股唔好博估下。咁但係所以佢呢個 War Games 後嚟發展到就好危險啦。因為呢個僆仔輸入啲假嘅資料，令到嗰個電腦以為真係受到襲擊，所以佢一定要報復。咁報復呢就即係已經係真係星火代發、蓄勢代發，就即係將啲洲際導彈射向蘇聯啦。咁你蘇聯無端端受到襲擊，一定會報復㗎嘛。咁就真係世界末日啦。咁咁臨到尾，你估佢點樣呢？臨到尾呢，佢最後救到呢，又要劇透，唔好意思啊。佢就係話：喂，不如我哋而家就教呢個電腦玩咩呢？玩井啊！啊，叫做 take a talk 玩井，玩井咁就睇下佢教個電腦，你盡量贏呢個井啦咁啊。咁但係咧個電腦依度好唔簡單，井啊，最簡單到冇得再簡單啦。玩，但係可能玩咗十萬八千次咧，發覺咧係贏唔到嘅。因為井呢個遊戲咧係永遠係一個，即係只要大家雙方都小心咧，其實大家都贏唔到噶嘛。其實呢個係一個 no win situation。咁、所以咧佢就透過咁，當然咧。普通人可能要經過好多年先至有呢個領略啦，咁佢可能真係幾分鐘，佢玩過十萬八千次，佢已經知道曬啦。咁、於是佢就教咗呢個電腦就話，其實有啲呢啲咁樣嘅好似戰略性嘅嘢，或者好似一個棋局呢係冇得贏嘅。咁佢就話教佢就話核子戰爭就係一個咁嘅例子，核子戰爭呢係、只會雙輸，係冇得贏嘅。咁出咗個電腦呢就搞完一大輪，那個電腦唔肯聽話，唔聽話，佢話叫佢停止，那個電腦唔肯停止。咁出咗呢佢就透過教佢玩井呢，最後個電腦就話,now I understand 呢咁上下啦。佢話 ,the winning move is not to move,the only move 呢就係 not to move, 係咪，因為其實你一 move 出呢就相輸嘅咁樣。卒之就化解咗呢個危機。哇好嘢 ,1983 年呢套電影 War Games。但佢又拍到一套呢係少男少女嘅電影咁嘅。即係佢唔係話太嘅嚴肅嘅。所以我都係極力推薦大家睇。咁呢個就係關於所謂弱 AI 同埋強 AI 啦。就係話佢唔需要係好強喎。另外一套近好多嘅就係叫 Eagle Eye, 2008年。咁嗰個男主角呢其實就係 Transformer 第一集嗰個男主角。就係史蒂芬史畢寶嘅新嘅外像，不過其實佢個外形真係唔係好得嘅。Transformer 有冇睇啊？第一集 你又俾我睇 啊？啊， 有睇 啊。咁佢就講 Eagle Eye 咧，其實佢係講咩呢套電影？佢就係又係講美國防部。就係、其實同呢個 POI 咁上下嘅，就係製造咗一個咁樣超級嘅人工智能咧，就係、希望係個國家安全嘅，保障國家安全啊、反恐啊咁啦。咁佢呢個係最高守則嚟嘅。咁但係竟然咧，佢就發覺咧。最後的判斷就是說最危害國家安全的呢、就是當時的美國總統、所以呢他的部署呢就是開頭有很多很神秘的事情發生的、但後來才揭露呢原來全部都是個電腦搞鬼 因為個電腦咧已經係無所不能噶啦，即係佢隨時可以改變啲紅綠燈啊，啊，佢隨時可以改變嗰、那個架 lift 喺邊一層停啊咁嘅。咁開頭咪搞到好神秘咯，係嘛？原來就係呢個國防部嘅人工智能搞鬼。咁如果搞鬼咧，原來慢慢嘅抽絲剝繭先發覺咧，原來佢達到一個奇怪嘅結論，就係話我哋為咗保障美國嘅國土安全咧、嗯，我哋而家第一個要去除嘅咧。 唔曬美國總統， 佢就要殺美國總統。嗯、哇！咁後嚟咧就講個男主角啊，點樣千辛萬苦啊嚟去即係挽救呢個危機啊咁樣樣嘅。嗱、嗯，其實呢個咪又係一個咁嘅例子咯。其實你話 Eagle Eye 呢個鷹眼，佢係咪一個強 AI 咧？都唔一定嘅、啊。 嗯， 你都可以當佢係一個弱 AI 嘅、啊，即係等於同即係當然其實你話佢好有新意，我當時睇都覺得佢有新意，但係再諗諗，唔係噃嚇。太空漫遊2001太空漫遊個續集咪已經講咗囉係咪啊不過嗰套就好少人睇呢套就大陸好多就好多人睇 Eagle Eye 係咪2008年嘅咁呢個就係咁啦。咁最後呢呢、這個奶奶呢剩返幾分鐘呢當然就係嗰個叫做科技起點啦。 嗯係一路都 好啦咁啊問下咁你阿 Jeffy 你對科技起點認識幾多 我淨係知道 Singularity 就係好極限嘅嘢啦， 係 係啦，就係咁啦，好極限。咁其實如果咁講，就係一個好極，即係啲科技去到好終極啦。咁、嗯、即係 AI 會唔會好終極？咁真係就出現自我意識啦。 哦，應該唔係咁簡單，唔係話淨係話 AI 醒咗就叫做 singularity。 係， 其實 singularity 咧仲包含住咧係有兩個含義嘅、嗯，即係一個係極端啲啦嚇， 係 就一個咧就都係極端噶啦。嗱，最極端嗰個就係話，好似你咁講。AI 發覺原來已經醒咗，不得已，而且佢喺各方面都優勝過人類。 嗯， 咁人類應該退位讓賢啦。 係， 係嘛？咁以後咪 AI 統治呢個世界咯。咁咁呢個就係都可以叫科技起點。 係， 但係一般人嘅諗法就未去到咁極端嘅，但係都好極端就係點啊？人機結合啊嘛。 哦，係。 係嘛、 哦？ 人機結合，即係話咧，人咧可能去到嗰、那個我時期咧，其實係可以我哋成日咁講啊，即係叫做靈魂上載。 嗯， 或者总之我哋精神啦，唔好讲灵魂啦，精神上载，即系我哋个 mind upload 啊， 系 啊，咁我哋咧其实已经同呢一个互联网，即系假设其实讲 AI 最后都系互联网啦，系嘛、嗯，即系互联网入面咁多电脑都串埋啦，即系话互联网醒咗， 嗯， 咁发觉咧，原来咧人类咧不如融埋入去啦、嗯，以后人类就活喺互联网， 嗯， 呢个就叫科技起点。當然其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諗法嘅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表述啦係咪咁樣究竟我哋人佢另一個名稱呢叫咩叫做後人類主義或者叫超人類主義、嗯叫做 transhumanism, 或者叫做 posthumanism, 即係話呢人類呢已經係進化到另一個階段但呢個進化唔係簡單嘅生物進化而係機器嘅進化同我哋生物嘅進化或者我哋心靈嘅進化呢係結合起嚟。嗯融為一體與萬化冥合融而為一咁樣啦吓講到好抽象啊。咁但係呢當然有好多人就覺得呢種呢兩個睇法一個就係話呢啲咁樣妙想天開嚟嘅啫即係完全係天馬行空子虛烏有即係都可以不理嘅咁樣。但有啲人又唔係咁睇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思想。其中有一個好出名嘅呢即係一個係美籍日裔嘅學者啊，佢廿年前咧，即係嗰本書好出名嘅，就是、叫做《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咧，就叫 Francis Fukuyama。咁、嗯、啊 ，Fukuyama 咧就叫福山啊，福山咧當時都引起好大嘅關注佢呢本書啊，但係佢就係講緊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嘅鬥爭嘅，咁、那、嗰個我哋唔講。但係咧，佢就關於 Singularity， 佢後嚟啊發表過一啲意見嘅，佢話呢個係人類所能夠有嘅最危險嘅一個思想。most dangerous idea 吓、啊，即系你点能够话，即系而家个个都喺度惊 AI， 但系呢班人咧就系、是、放开双臂，完全系尽情地拥抱 AI 吓、啊，佢觉得 AI 嘅来临系大好事，而且我哋应该融埋入去添。咁、嗯、你又点睇咧？ 咁我系对科技有啲恐惧嘅， 你都有啲恐惧啊？ 冇错， 所以阿福山咧，即系呢个讲法都系你嘅谂法， 系冇错。 呢个系一个人类所能够最危险嘅一种思想。咁某一程度上，我都觉得系嘅。 系 啊，你话我老饼都系咁话啦，即系我就唔能够好 appreciate， 即系欣赏到嗰班人，其实系有嘅，即系世间上系有班咁嘅人嘅，即系嗰啲叫做超人类主义者啊，佢哋系热切期待紧呢一个 moment 嘅来临。咁但系呢个 moment 几时来临咧？嗱， 咁我又上網睇過呢，原來喺2012年呢，佢哋呢班人呢就開過一個國際性會議， 嗯， 咁所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支持者啊咁上嚟開會，咁樣呢佢哋最後綜合咗好多人嘅意見呢，佢話好可能應該喺2040年就出現， 係呀，啊，咁唔奇 嘅，咁即係仲有廿松啲年啫，廿三年就已經到咯，即係話根本我哋都唔使擔心呢個咩啦，一國一制啦。2047年我哋一國一制啦，但原來2040年我哋都科技奇點咯，係咪咁一國一制都小兒科啦，唔使理啦，咁真係唔知啦。喂，咁原來講下講下呢，時間又到啦，咁今日呢都算好啦，我都講曬九成九嘅嘢㗎啦，係咪，好啦，咁下一集呢，啊，應該冇搞錯，就我哋會請到阿姚松炎， 哦， 議員上嚟。講下香港嗰個發展規劃問題嘅， okay， 大家應該係到時記得收聽收睇。 Okay， 好啦 ，OK， 拜拜。